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不过我点答你啦， 冇错啦。咁我就于是问啦，咁其实几样嘢，第一就系你系咪你关唔关心未来嘅咧？咁我谂咧，个答案一定系关心嘅，冇可能唔关心。 但系当然嘅就系下一代， 冇错啦。咁即系话，你既然咁重视下一代，但系讲到亚马逊森林嘅时期，你明知而家呢个全球暖化系咁严重，咁咧呢几日都会加剧啦，系嘛？咁点解你要即系第一个反应就系话照食？咁同埋就系、是、啊，咁会唔会你系有一种究竟个恻隐之心系点咧？咁样，梗系好多问题啦。 十几点啊？ 恻隐之心嘅问题就系话，譬如你话诶鹅肝，我哋明知其实系即系非常咁残忍嘅， 胆汁红咧仲有， 但系冇错啦。咁样咧，咁究竟系唔系话你系其实冇恻隐之心嘅咧？或者系甚至讲得夸张啲，你唔好介意吓。就系话会唔会其实系一个有啲虐待狂或者有啲潜藏嘅魔性咧？咁样样，咁即系但系咧，其实我结论就唔系嘅。我结论唔系咧，其实我觉得咧你系有一种情意结喺度。嗱，呢個係我進行一個心理分析。呢種情意結咧，會好大程度上咧，係會覺得，喂，呢個世界你又話講自由，冇錯啊。咁自由唔係絕對噶，咁所以要同自由大家有個平衡嘅就是法治啊嘛。法治就係話， 法治人權、 有啲係啦，冇錯啦，有人權啦，當然啦嚇。咁所以你個法治其實都係從個人權概念建立起嚟啦，係嘛？好啦，咁你所以人自由、人權、法治，咁呢樣嘢咧，人類嘅文明演化咗咁多年，慢慢建立起嚟。咁而家我哋又號稱，即係起碼我哋嚇、身處嘅，即係香港，雖然而家係不斷咁侵蝕啦嚇、但係譬如我哋覺得西方，特別譬如歐盟咁樣好多國家係嘛？即係真係比較先進，我哋好向往嘅，就佢係能夠堅持到有人權啦、自由啦、法制啦咁樣樣嚇、法治。咁、那個問題就話、是，既然你係有法治，嗱法治嘅大前提，尤其是喺自由社會咧，就係話唔係話法律許可嘅我先做得啊嘛。其實個概念就係話，其實法律冇禁止嘅咧， 就做 得啊嘛。即係理論上呢個係我哋西方自由主義傳統嘅一個好核心嘅概念係嘛。好啦，但系出到嚟一个问题啦，就系话而家，哇，又话叫我哋唔好食鱼翅啊，吓、啊，又话叫我哋咩要低碳啊，又话要即系节约能源啊，节约用水啊，哦，一阵间咧你又话，哇，原来咧就系少吃牛啊，救地球啊，吓、啊，一阵间又话唔食鹅肝啊，但系唔好忘记一样嘢、啊，上述所有嘅嘢咧都系法律所容许嘅、啊，系嘛，即系话我哋而家嘅法律咧系完全冇禁止到上述所有种种嘅行为。但系你而家咧就用一种嘅 即系道德 冇 错啦，或 者系啦冇错，你就用一种嘅可能即系道德嘅高地咁样望嚟 讲。廿几条问题， 其实你又呢样唔应该就佢唔应该做。咁其实讲真，喂，我作为年轻人啦吓，其实讲真咧，我大家 心境 冇错啦。其实我个心境咧分分钟年轻嘅大家嘅。喂，我作为年轻人咧，其实我系真系可以话好猛整，甚至想讲粗口嘅，真系。虽然我尽量唔讲粗口喺节目入面啦。喂，我真系孖孖叉叉，有冇搞错？你又话呢个系一个自由民主法治嘅社会，咁、法律冇禁止嘅，我就做得噶啦。但系你又然后，哇咁多咁多道德性嘅批判话呢样啊，点样？喂，我真系想讲粗口啊，真系。喂，所以咧，我系完全明，唔好话完全明白啦，即系我呢个推测啦。其实我推测咧，其实 Thomas 或者好似 Thomas 咁嘅年轻人，其实我觉得你唔系unique 嘅，即系你绝对唔系 unique， 唔系即系一个孤立嘅个案嚟嘅。其实有好多人咧，都系好似你有咁嘅反应，好强烈反应。你其实系觉得系好反感啊，好反感。咁所以咧， 即系对于长辈嘅教诲好反感。 唔系，一定系长辈噶。除非你而家好多咩绿色和平啊、地球之友啊、乜乜物物入面做嘅嘢，好多都好后生噶，廿零卅岁噶。但系个问题，佢哋个个都站喺道德高地啊嘛。咁但系个问题，喂，你道德就 我即系左交最中意攞道德光环嗰啲就好反感。 唔系呢个亦都系一个啦，冇错啦。呢、這个咧其实我就头先未讲到，我头先只系讲到咧就系话即系法律即系容许定唔容许嗰个问题。咁、但系另一个咧再深层次啲咧就系、是、可能你就基本上由头到尾对嗰个所谓左倾嘅思想或者左翼思想咧、你系有一个好强嘅抗拒或者系反感，咁、所以咧，如果有任何嘢咧，即系你觉得有啲嫌疑系属于即系呢啲叫左脑啊、左交嘅呢啲咁嘅观点咧，咁、你就情愿咧就乜即系同佢对着干啦，即系总之因为你觉得左系错嘅，咁所以左话系啱嘅嘢咧， 咁我就一定要 政治立場係 center left 嘅，即係中間偏左嘅。 咁都好複雜呢個問題。咁啊，當然啦，我都講咗好耐啦，就俾時間你回應啊。 咁講翻自由、民主、法治、人權嗰啲咧，咁依次序排分就應該係自由啦，跟住衍生去到人權啦，跟住再法治啦，跟住再民主，跟住係咁樣係演化出嚟。 我好同意喎，係 咁。 你呢個排序我越絕對越認同喎， 唔使認唔認同，因為全世界人都係咁諗噶啦。 好難講 、啊，除咗習近平咯。跟住我由第一條問題開始答你啦，食魚翅嗰度， 係 最緊要揾唔揾到代替品先。而家好啲仿翅咧。其实冇分别嘅，同真鱼翅口感啊、味道一样。但系鹅肝，你搵搵代替品俾我先。 嗯， 你搵唔搵到？ 喂，咁系咪即系话冇代替品咧，就唔理啦，照食啦。即系红胆汁啊，咁你一冇代替品咧， 嗱、 啊，红胆 汁又好争议性喎，呢、這个医学嗰度。咁、我又唔信红胆有医学功效，因为我信西医嘅。 嗱、其实一样啫，譬如皮草都系噶。你话而家嗰啲皮草有啲人造纤维好劲啫，但系其实都系近呢十几廿年啫。以前 但系 refact 佢个 social status 噶嘛， 冇错。 咁另外一个 系又系 噶嘛。 好，继续，唔好意思，我打乱你个病。 好，你不如第二三条问题，我唔记得咗你问咗人。 哦，唔系啊，即系譬如食狗肉啊、猴子脑啊， 食狗肉啦，讲食狗肉，你睇，因为其实。生命系个 continuum 嚟噶嘛，即系其实所有生物都系同一点演化出嚟。其实我哋同狗喺 N 年前都系亲戚嚟噶嘛，或者我哋同树木其实都系同一样嘢，不过系分道扬镳。喺十亿多年前演化出动物、植物，即系我哋基本上我哋维生除咗盐同水之外，其他都要食其他嘢噶嘛。 同意啊。 即系我食菜咧，其实都系食紧我以前嘅自己啫嘛。不过好耐之前嘅自己已经唔记得咗。 当然呢个好抽象嘅讲法啦吓，但系即系你只能够话系。 深咗仔先。 唔系深嘅问题，系观点嘅角度嘅问题。 继续去咯。 而系即系话你话菜都系生命，有生命咁解。 系啊，就系、我所以会。 而生命系同源嘅，生命系同源嘅。 我会 challenge 佛教噶，基本上食素都系杀生噶。所以其实呢个系废话嚟噶，佛家思想。即系简单嚟讲，我哋嘅生存系一定要食生命噶啦。咁其实所有生命都系同一点演化出嚟。简单啲嚟讲咧，我哋系食紧自己，不过唔系一自己嘅独立个体，食紧其他人。咁嗱，譬如狗肉咧，因为狗比人类近啊，即系个 hierarchy 啊，即系比较亲，同埋智慧都智商啊，各方面啊，血缘，我可以话系比较我哋近嘅亲戚啦。对于即系龟又疏啲啦，鱼又再疏啲咁样啦。咁如果食咁近，即系。近親相食嘅話，其實有啲唔係咁好。我個人覺得，我個人覺得，咁我解釋咗，答唔答到個問題？ 當然啦，你呢個個人覺得，頭先我咪講啦，就唔係一個認知問題，係一個主觀嘅感受咯。即係你其實嗰個唔係一個答案嚟嘅。不過當然，主觀感受都係一個答案。 Okay. 但係背後係冇理據嘅，係嘛？咁你即係話，其實你食棵菜都係食生命，但係食狗因為近狗近我哋咧，我就覺得唔係幾好。但係覺得唔係幾好，本身呢個唔係一個客觀嘅理據嚟噶嘛。是一个主观的抉择嘛。 客观你要几客观定 不是的不是的。其实就譬如我尝试一个啦，虽然都有主观，但是客观性强一点。就是说为什么即是佛家说不杀生那样东西呢，他就是食植物就不食动物呢，当然以前就是我们的一个生物學。 你比我答案。其实因为呢佛家呢不食菜呢都是分有几只，例如姜、辣椒啊、韭黄呢他都不食。 有啲冇错。啱啱啱。 刺激自己的。 冇错冇错。呢个亦都有。 原理问题。 是啊是啊，即是选头他们不食啦，有好多啦。 或者他的意思是。 但我们不要扯咁远，我们回去那个即是所谓众生平等同埋慈悲嗰个不杀生嗰样嘢呢，其实他嗰个针对呢个重点，因为以前就唔系话个生物学咁发达啦，但系佢都系从个苦呢、这个角度出发嘅吓、即系众生皆苦，咁英文所谓 suffering 啦、suffering， 咁佢从呢个 suffering 角度出发咧，即系确实我哋睇到我哋即系虽然你话有啲唔食冬菇啊，但系有啲亦都食噶吓，印度教有啲连冬菇都唔食啊吓，即系菌类都唔食，咁但系佛家一般啊菌类食嘅，咁啊菌类啊，咁啊食植物啊咁样咧，咁你因为知道咧。即係起碼唔係所謂知道啊！你睇唔到佢有反應啊嘛，咁你就唔會覺得佢係苦啊，即係個痛苦。嗱，痛苦當然都係推斷翻嚟噶啦，係嘛？咁但係咧，你即係食動物咧，就好明顯，尤其是好似你咁講，越高等嘅動物咧， 嚇 就會係痛苦。 豬都會俾人劏豬咁。 冇錯啦，咁所以咧，其實佛家咧，佢主要針對嗰個咧，就係我哋咧就唔應該增添世間嘅苦，甚至我哋應該盡量咧嚟去減世間嘅苦。咁所以咧就係動物咧。 你如果殺一隻動物咧，就帶嚟呢個痛苦。嗱、嗯，咁又唔係喎。嗱，呢、這個我都 唔認同佛家思想啊。 唔係、okay. 但係個問題咁，即係我純粹係一個。當然你又話、okay. 我唔認同，你唔使問噶啦。咁當然你有咁嘅權啦，你有咁嘅權啦。咁、okay. 但係我意思就話、是、嗱，你唔認同呢、這、一個話，即係我哋咧係在世咧係應該。诶，应该话系增添世间嘅乐，减世间嘅苦。点解你唔认同嘅？ 认同嘅， 咪就咯。 嗱，第一佛家嘅苦嘅 definition 系咩先？ 痛苦咯 ，hard feeling。 痛苦咯，唔系可以系精神上，但系好明显亦都系包括肉体上啦，系嘛？咁、okay. 你虐待只猫，亦到虐待只狗，好明显你就系增加世间嘅苦啦。 虐待系唔一定唔得啦， 咁唔系噶，冇错啦，冇错啦。咁 如果我嘅生命系建基于人哋一定要痛苦，咁我肯系大过佢啦。咁我点都要杀咗佢啦，就算佢几痛苦都 好。冇错，即系当然系啦。即系如果你真系已要救自己条命吓，咁、啊、你就有一个好痛苦嘅抉择啦。咁到 有个 situation 噶，有只。主人有个主人带只狗去行山，临尾冇晒粮食，个主人最后都要杀咗只狗咁。 哦，咁啊，咁呢个唔算极端啦。咁最极端就系几年前嗰度，哇，俾人话系神剧嘅天与地啦。咁、哦、天与地其实咧喺抄翻嚟嘅，现实上都发生过嘅咁、样样。咁当然咧，其实呢、這个嗱，因为我哋今日都系讲本来系南美见闻录啦，咁即系讲就岔开咗啦。 唔 系，但系咧，即系我都有兴趣嚟去探究呢个问题。点解咧？因为呢样嘢咧，对于我过去起码十几年咧。即系话系推行嘅，唔可以推行，我追求嘅，即系话寻求社会公义咧，其实系一个好大嘅冲击嚟嘅，系嘛？因为个问题咧，如果你若纯粹从一个，因为我要分清楚嘅，一个叫唯我论，同埋一个叫做咧系利己主义。如果一个人啊，佢话即系扬诸哲学啊嘛，即系我哋中国有一个嘛，不拔一毛， 等先，扬系边个？扬朱熹啦，扬系边个扬啊？ 唔系，系一个人嚟嘅。 杨朱系边个嚟噶？ 系啊系啊系啊，即系我嘅理解系，我嘅理解系啦吓，大家纠正我啦。但系佢系讲得好清楚噶嘛，系不拔一毛以利天下啊嘛吓，佢话不拔一毛啊，就算 不系不边个？ 唔系即系不咪即系唔咯，唔做咯，唔拔一毛以利天下，即系话咧，即系正所谓大丈夫喺世间咧，其实咧就系、是、人不为己， 天诛地灭。 吓、嗯啊，不拔一毛以利天下，我点解要去利天下？天下利我就系、是、绝对啱嘅。 曹操咪有咩咯？ 就系宁教我负天下人， 系咯， 就系、是、不让就系、是、天下人负我嘛。咁、当然个问题就系、是、呢种就系一种绝对嘅利己主义啦。咁、那个问题就系话而家嘅年轻人其实系咪信奉呢套嘢咧？我觉得唔系嘅。 你有冇睇教父啊？ 但系咧。唔系好多电影都讲呢样嘢啦，冇错啦，冇错。乜都亦都系我哋成日有话啊嘛，就系、是、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嘛。咁呢个系我哋一般传统嘅，即系中国嘅思想，呢、這个系大家都大好、多人认同啦。咁但系绝对嘅利己主义咧，就其实系唔系咁多人会认同啦，觉得好有问题。因为 基本上而家所有年轻人都唔会太自私啊，我觉得。 嗱，但系呢个就好矛盾啊！呢、這个问题就系话 分如柳胶， 觉得。喺追求公義嘅過程，其實左派就係追求公義噶嘛。咁所以即係完全喺原則上、感情上咧，而家年輕人係應該一定係左派嘅。所以個關鍵嘅問題就係去到個認知嘅問題啦，係 cognition。 OK， 但係呢個 cognition 就係寫資本啲衝動嗰個動機啊嘛。我其實就係想，所以你冇詳細睇曬成本書咧，係冇意義嘅。因為我針對嘅，我唔係針對你嘅主觀情感，因為我明知你主觀情感一定唔係絕對嘅利己主義嘅。但係個問題就係認知問題嘛。因為認知芝加哥學派係將我哋洗腦洗得好厲害嘛，就係話左派一定係好心做壞事。係咪啊？呢、這個就係你哋嘅認知嘛。左派一定係好心做壞事。 嗱，睇人啦，因為依家。环观全香港嘅左交咧，都质素系好低下嘅，我觉得。嗱，唔系讲你啊，系啲年轻左交一派。 但系你真系要睇完资本啲冲动。Okay. 啊、好，咁但系因为时间咧咁啱已经过啦，咁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再讲。 我真 系 好难啊！ 钓鱼翁嘅烧鹅海鲜饭店特设嘅玻璃房，好似一间咁样啦，其实就可以俾啲食客咧一路食嘅时候啦，即直欣赏到师傅去点样去整呢个烧鹅啦。 脆皮燒鵝都是即叫即燒的，所以一定是新鮮和熱蛋。 咁似你啊，兩個 係咪？ 环球劳业工程有限公司呈现，而家最识食，逢星期三晚七点半至八点，欣怡、J 峰同一班 YouTube creator 同你越睇越识食。